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苏帕潘达，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第146集。 开个玩笑， 左然说道， 真人也18岁，主要还是因为 什么？左然说了句毫不浪漫的话， 节约成本。 哦，一幕一幕闪过，何秀一觉得在他心里，两个人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从未如此明晰。何秀一能感到那时候的左然的确非常孤独，甚至格格不入。他以前也知道，但是亲眼见到那种心疼心酸仿佛能溢出去，双眼有点模糊。何秀一想，我怎么就没有早注意到左然呢？一个小时过后，电影走到收尾阶段，家族这里，李朝隐竟是以真人出镜，不是 CG。 何秀义看见电影里的李朝隐走到了左然身边，对左然解释了裸体事件经过，并且对左然说，何秀义会和你一起演激情戏，没问题吧。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李导首次作为演员参与电影，在现实里何秀义是在李朝隐身边的，可是在电影中李朝隐的身边却是空无一人，没有真人演员，同样没有 CG。 片中左然抬眼直直望向屏幕之外，仿佛那时的何秀义与现在的何秀义奇迹一般的重合了。他说， 随你便吧，谁都可以，我无所谓。 眼神还是那么冷而深邃，何秀义再一次感到自己迟钝，当时竟没有发现那眼下所覆盖的东西。自那刻起，另一个人翩然走到他的身边，他不再孤独了，仿佛奇迹一般，一个人可以改变整个世界。左然的前27年，片尾出现几行字幕，一字一字清楚明晰。 在我心里，前27年最大的一件事就是爱上修义。那时对你来说大概只是小事一桩，可我知道我会永远爱你，你代表着我向往的一切美好。 何修义的眼泪终于涌出眼眶，视线中的一切变得模糊，屏幕上的字幕好像沉入海底，从此将变得永恒而又沉默。左然， 修义， 现在对我来说不是小事一桩，这一辈子最大的一件事就是爱上左然，一生有你真好。 我知道。 过了几秒，何秀一说，看完这个片子我才发现自己有点花心。 花心？ 嗯，什么样子的你我都喜欢。左然的目光一动，将何秀一拉到自己腿上，二人尽情拥吻。何秀一的额发轻抚左然额头，让左然在舒适同时还有些痒。晚餐是在海边，细白的沙子直插进海洋当中，海水清澈见底，宛如琉璃一般，不同层次的蓝直接铺到天际，粼粼的波光在海的表面颤抖，地平线上有金色的光正在闪烁，模糊掉了海还有天的界限，海水好像笼着一层白雾，互相推挤涌到岸边，轻轻抚摸柔软的沙，而后依依不舍又退回到来处。场地四角都有烛台，地上洒满各色花瓣，少数几张桌子铺着纯白桌布，精致的玻璃瓶当中插着玫瑰，红色的丝带从桌子椅子垂下，随着海风轻轻摸索地面的沙。大屏幕上无声播放六国战记剪辑剪的二人片中互动片段，左然与何秀义因为电影相识相知相爱，使用这种方式表现两人关系也算十分恰当。 大媒人李朝隐非要讲几句话，何秀一很清楚，李导肯定又要念他所作的诗。拍摄家族那时，李朝隐就总在朋友圈发诗，果然诗还特别长。何秀一数到第八节便没有再继续数下去，但他觉得那里好像大约才到三分之一，不过文采很棒。晚餐厨师十分有名，去年刚关闭了自己米其林三星的餐厅，却被朋友请来这里出山显露一下多年来的品味。他一道一道菜的介绍，这里是哪国的肉，是哪国的菜，这是哪国的树叶，那是哪国的花草。何秀义不太懂，只觉得味道确实很好。这样的夜晚左然有点醉，这么多年以来，何秀义一共见左然醉过三次，一次是替自己喝酒，一次是为自己开心，一次是与自己结婚。众人闹得很晚，何秀义扶左然回房。左然最后面对媳妇儿总是很乖，他平时也很乖，但最后更加乖。何秀义让左然脱衣躺在床上，你直接睡吧，我爸好像有话要对我讲。左然躺在床上合上双眼，果然很乖。 嗯，好。 何秀义摸了一把左然的头，起身离开。父母就像传统父母一样，絮絮叨叨讲了一堆相处之道，教导何秀义如何夫妻和睦，中心思想就是凡事都要忍让。当初何秀义的出柜并没有十分困难，因为他爸爸给了何秀义一个不靠谱的后妈，于是何秀义便给了他爸一个不靠谱的儿媳。何秀义左耳进右耳出，因为与左然在一起相处时，他永远不需要特别注意什么，最合适的方式就是当他自己。在回到房间时，左然已经睡了，听见声音，左然勉强睁开了眼问道， 秀义。 是我。左然坐起身子，而后忽然觉得特别难受似的，抬起右手举到自己眼前，动了一下手指，还用左手拨了一下。方才他将右手枕在脑下，这会儿手竟是麻了。何秀义看着右手麻的左然，觉得好笑，在清醒时左然绝对不会这样。左然迷迷糊糊半晌之后，好像忽然意识到了什么，右手微拢，宛如捉着什么，递到何秀义的面前。 秀义，醒醒。 他们会跳，忽隐忽现。左然还是坚持伸手。 醒醒，给你。 何秀义捏住了左然伸来的手。过了会儿，左然右手恢复知觉，好像十分疑惑。何秀一笑了，星星在我这儿呢。左然点了下头，好像十分满意。何秀一一直捏着左然的手，根本不舍得放，他的心中遍布了甜和酸的滋味，低头去吻左然。今晚月光很圆，在如纯似牛奶一般流泻于世的微光当中，他的眼睛很亮，因为对方醉酒，何秀义掌握着主动。左然说道， 媳妇。 在这儿。何秀义第一次答应了。没想到左然忽然一个翻身将何秀义压在身下。清醒时的左然还有最后一点坚持，此刻意志溃散，却是根本不管不顾了。一晚四次，四次全部都太激烈了。左然此时已经完全清醒过来，抱住怀里恋人去浴室洗了澡，然后干干净净地躺回了床上。何秀一十来秒便恢复了意识，不过身心都很累，一直没有讲话。左然将他抱在怀里，查看前晚婚礼照片。凯文的水平很高，是个非常美的婚礼。左然看着苍穹顶下宣誓那张照片，眸子在床头灯的昏黄中十分温柔。 秀义， 我想把宣誓的那个场景自己画成一幅油画，挂在家里楼梯拐角那边的那面墙中间。你觉得怎么样？ 嗯，应该会很漂亮。祖然的话他很喜欢。 好。 哎，对了，如果以后再拍祖然的第二个二十七年，这段可一定要浓墨重彩书写一下。 还拍？ 嗯，很可能啊，就拍四个好了，四个二十七年，一共活到108岁，还挺吉利的呢，是佛家的好数字。不过真是这样的话，最后一个就得由别人来拍摄，毕竟他俩已经挂了。 嗯，也好。 祖然，何秀一侧躺着，右手握着祖然的手，一根一根抚摸恋人修长的手指。我是想呢，如果真有这样的三部电影，那么等到你我头发花白，头脑开始模糊那时，也能时常回顾过去在一起时候的事儿，忘了就想起来，再忘了就再想起来，这样只要记住电影中有就可以了。相信等到真到了108岁，就算再傻，这点本事也是有的。 嗯， 想想那个场景，有点像白居易的一首诗： 老来多健忘，唯不忘相思。 嗯， 我也喜欢那首诗。 叶落怀庭院，冰生竹阁迟，却罗谁问询，鹤唱罢追随，身与心俱病，容将力共衰，老来多健忘，唯不忘相思。原诗虽然是写友情，但早就已经被用来形容一切的感情了。何秀义念叨着，终于是睡着了。迷迷糊糊当中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，仿佛一道闪电划开漫漫的长夜般，何秀义忽然间便想起了一点初见群言祖然时候发生的事儿。是的，他的确曾经教过一个群言如何表现自己，如何向导演们自荐。当时的事明晰起来，一片静寂当中，何秀义闭着眼，突的哑着嗓子问了一句：祖然，你第一次见我时不是这个发型，而是有侧面分过来的刘海，对吗？祖然沉默许久，才轻轻应了句： 嗯。 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，童音完结。